系你好，欢迎翻到嚟今个礼拜嘅 Otta Channel 啊！ 诶，点解唔系杰特嘅？ 系啊，今个礼拜就啊，我问杰特攞咗一期，踢走个杰特啦，或者骑 劫 咗。 哇！你咁大胆，你踢到杰特？ 系系系，骑劫咗个节目啦，就 系咯， 讲讲一只香港人里面或者日本啦，啱啱过咗400万下载数嘅， 哇，都几犀利 嘅手机游戏 GGFR 啦，全名系咩啊？ 至尊方铁 Generation 唔系至尊 Generation 方铁啊？ 啊，系啊，咁就今日好有荣幸请到两位嘉宾上嚟啦。咁啊，顺便介绍下自己先。我系千里梦， 我系 He-Man， 我系 Vincent。 啊，背打小队啊。 诶，仲有个唔出声啊 ？OK， 咁就请两位嘉宾上嚟讲下啲简单啲嘅嘢先啦。新手点样起家咧？ 新手起家，咁梗系趁依家有笔，有好多金券嗰时就使啦。 系咯，即系其实佢 好似入派喎，嗰时好似我记得系。基本上即系你唔惊消杀体，因为啲体力嗰啲药咧， 系啊，嗰啲烟水系无限咁。 系咯，几乎即系你要喺度谂紧点样去烧佢哋。 系啊，你会见到系个哈佬执爆咗，跟住就系过期，好心痛，唔知玩用玩唔玩好添。 系 啊，所以 系多滞啊，调翻转。 系咯，烟水咧就唔使担心嘅。 唔比以前好好多啦，以前真系话仲话你烟水攞几支出嚟换咧，你有人会应你嘅。但而家你边人收 EN 水啫？ 以前嗰啲、以前喺 Wiki 嗰啲交易区咩十支 EN 水跟住换肥料咁样，真系有人落搭噶嘛？ 我都用过六支 EN 水换一只红卡翻。 系咯， 系咯，即以前有呢支歌仔唱，而家就 依家 冇人 收啦。 咁好似头先阿 Vincent 讲过啦，有个北啦，咁就会成日派金券啦。即其实就讲明先，唔系玩家去， 即系成日都 唔系玩家走去挑机。搵啲系统 error， 搵啲 bugs 出嚟啊，令到可以非法咁进行游戏。 系 Banda 自己戆居， 系 Banda 自己戆居 自爆咯。 系咯。 喂，不如 for example 啊，近期有咩傻嘢？ 近期依家最火滚咪就系嗰只二刀沙沙地无啦啦喺普通关出现咗咯。 吓、啊，乱入咁大镬？ 系啊，本来佢嗰度写话系 SPC 出噶嘛。 咩？呢个咩魔神强袭呢个？ 我但我想问一问。即系金券咧，我记得我当年上去玩嗰阵时咧，发觉其实几废嘅，因为成日抽嚟抽去出都系普通卡嚟嘅。 唔系以前系咯，以 前 咧， 我点解金券会抽 N 卡咁过分？ 嗱，以前咧，你抽嘅时候咧，都系靠 Next 卡嘅。咁咧，但系依家咧，即系都几啦，三四个月啦，佢多咗个爆泄系统啊嘛。咁你就变咗佢你抽到 N 或者 N 加咧，就有机会爆泄。咁爆泄之后呢，佢一路抽到又出一隻 R 加或以上呢先至会停嘅。 佢可以俾你睇到之后嗰两张卡系啲咩囉。 咁呢个机会就 逐张抽落去，跟住你又睇下你之后会抽到啲乜囉。咁同埋如果你真係爆泄，你又发觉你要再追卡落去呢，你会有高机会率会再 next 卡嘅。 係啊。 要追咯，要追卡， 即系一系唔抽一抽，要抽成扎咁 咯。系啊，你要感觉下嗰个气场。咁依家系咪你抽卡嘅好时机 ？O K， 咁呢个难讲喎，有阵时分开抽就有结果嘅，调翻转。 唔系师傅度一度先噶啦。 系，梗系啦。 同埋有所谓嘅时间，呢个黄金时间。 哇，呢个就每一 部机都有呢 都 市传说噶嘛。 因为每日交接时间都要十一点。 系， 有冇 收？系呢个你嘅 love life 啫， 唔系 C C 嚟嘅， 唔系搵自己嗰个时间啊！你初头用啲券去，你十抽，如果佢冇反应咧，你就同埋咧，佢睇会唔会再捞画面？因为啲人话咧，如果再捞画面，你就唔好再抽啦。 我都发觉，如果个画面窒窒地咧，通常冇料到嘅。如果好顺嗰阵咧，就会通常都会出呢个。 有 呢 咁嘅，即系有呢啲咁嘅嘢噶。 有感觉咯，感觉上咧呢啲冇。 即系如果你十张佢唔捞画面，你可以试下再追十张。 哦，即系可能其实嗰段时间捞紧啲 data， 可能 band 低，你觉得你样衰喎， 系啦， 你就冇 U 啊， 可能就系 next 卡个画面捞唔到入去。 我怀疑其实心理作用嚟嘅， 即系 因为抽太快，即系冇晒啲卡唔过。 唔系，同埋你抽十张，佢个底色话俾你听噶，如果佢爆金底咧，其实你好大机会有再 next 卡噶嘛。 啊，系咩金底又会？ 系啊， 但系佢冇咁讲咁样讲过噶嘛？ 系啊，但系我即系依排抽得多咧， 系啊， 佢金底咧我就会再有噶，再 next 噶。 哦，佢本身金底就系话系 SR 或者 UR 啊嘛，跟住绿底就系即系可能有 R 加啦， 系冇错啊。咁 咩实际啲啊？新手仲有咩其他方法咧？唔系净系抽金券啫嘛。新手你打几多场紧急？ 你开头紧急，你譬如话协力嗰啲，你唔使自己 KO 噶嘛，你放出去。都即係你當然要有班朋友先啦， 好兄弟係嘛？ 即係最好啊，梗係喺一個科林嗰度落腳先，你跟住揾啲玩咗好耐嘅朋友，咁啊幫你手打咯。 就唔同埋唔好 at 啲死人咯，即係幾個月 online 啊，同埋即係以前仲話呢個 PVP 場咧打 PVP 嗰陣時知確攞豉油啦，揾啲 friend 咧 at 咧有人認你啊。咁就算以前 at 咗啦，嗰啲人都会上下线。但系而家只 game 行咗咁耐咧，好多人弃 game 啦。你 at 咗嗰啲咧，要么就系冇反应，要么就算 at 咗你之后咧，都仲系冇乜反应嘅。你放啲 boss 出嚟咧，你摆几耐咧，都等两个钟咧，都系走。 系啊，所以首先就真系喺 forum 度落脚咯。 即系各大社交网站啦 ，forum 啦，总之有一群玩家喺度嘅，咁你咪 at 咗佢，迟咗有用嘅。就算冇用嘅，加 yen 都好啊。 系啊，不过有时就即系我咧去，譬如话 Facebook 嗰啲咧，太多人咧，就通常啲新手都系俾人耻笑多过有人会帮你。 我觉得 Facebook 唔系逢亲所有 game 都系噶啦，一耐咗啲人即系老手就会耻笑新手。 系咯， 唔系不过即系有阵时调翻转，即系我咁讲啊，即系有时新手白目，即系都要负翻上啲责任咯。其实就即 系咁啊，系有啲太白痴问题咧， 有啲摆晒出嚟，你自己跑一跑，跑咗唔明再问，我觉得即系。冇衰， 嗯， 近排暑假咁啊，暑假多啲咩咧，就唔多讲啦。 啊，大家明嘅啦，呢样嘢。 咁就 即系自己温下书先咯，即系唔好下下，即系一唔明白。 咪自己试下啦，初初玩都嚟试下，初初我都唔识打紧。 即系你 系咯， 嗰堆石仔啊，我唔知最尾嗰日先至开始识打，原来个石仔打得赢噶。我一见到话俾你唔好打咁难，见到碌下啲咧睇 H P 同 level， 原来好容易过嘅啫，开始一 level。 同埋就留意一下啲公告咯，啲公告有时真系而家睇公告就好紧要，以前就唔系话太大紧要，而家即系多咗好多实用性嘅资讯， 系啊，你即系至少睇下边关系会跌啲咩啊， 同埋啲特别最基本啦，即系例如啲成二啊，或者一啲即系大机高机率抽中嗰啲 event 咁样， 系啊， 应该有嘅，要逢亲呢啲咁嘅 app 嘅 event 成，唔系睇呢个公告成为每日必须做嘅嘢，点知今日会 系啊，突然间派金券， 系啊，或者达成某啲嘢，跟住送啲嘢俾你咁样， 四宝啊，以前三宝啊， 依家四宝啊， 四宝饭系咩？不如讲下， 四宝饭就系个人突破 OP 啦，跟住金券啦，最紧要嘅金券，跟住有突人嘅哈佬啦，同埋仲有最多嘅水， 最多水。洗唔晒嘅水， 咁就同埋好似话有一说咧，就话新手又建议去打多啲 PVP 啦，攞呢个蓝 OP 嚟换呢个即系鱼肠换翻啲嘢啦。讲， 但蓝 OP 我觉得 蓝 OP 多数都系突破啫，系啊， 真系唔系攞嚟钓到鱼 嘅。唔系，但系即系当新手嚟讲，可能我揸住一扎 R 卡。插出一隻 N 卡冇乜嘢，咁你个蓝 OP 换翻几张废嘅 SR 嚟，点解顶到个冇嘅？ 就系换 咁初手嚟讲，就算废 SR 都系 劲嘅，系咯，即系你好过冇啦。 即系你争一级争一级咁啊！呢啲嘢，即系你话出去跌，即系 SR 中最废都好，系咪先？ 都系一步一步嚟噶，冇可能新手一出即刻有张 UR 咁噶嘛。 系啊，同埋就而家个 G Class 入 PVP 场仲有个 bug 喎。 系咯，就系新手成日 search 嗰啲蓝雀啊、紫雀啊。嗰啲成手白卡啊，成手成手妖啊，二 set 二 set 嗰啲咯。 佢呢个北其实由我初初玩嗰阵时都已经 有。系啊，其实一开始都有嘅，不过嗰时个都差唔多。咁你就算新手得嚟，你都嗰个差距冇咁大啊嘛。 唔系啊，都好大嗰阵时真 系。 系啊，打咩？ 啊，绝壁啊呢个。 少尉嘅嗰啲全部都。 吓，仲要揸住兵 揸鼓嚟。 不过其实我觉得即系就算话新手就唔使话见到 PVP 嗰啲。咁高 level 就唔驚嘅，因為呢實際上呢 PVP 嗰啲對手呢嗰、那個機師嘅能力呢全部都係零嘅。咁、 啊、 即係話呢你差唔多冇咗一半嘅戰鬥力㗎啦。咁你除非你即係話你新手到連基本六隻普通 SR 都冇啦，咁你梗係見到呢啲要走路啦。咁其實如果你普通正常嘅戰鬥力呢，就你就算對住四五隻白卡呢都打打贏嘅。 同埋就有时你熄机或者删咗 game 重新开过再 search 一次你可以搏下。 诶、欸、系、哦、又会唔同喎。 都可以嘅，不过就 我即係我另外 account 就試過幾次，好多次都中伏啦，都係。 係啊。 咁仲有啲其實有啲幾 friend 嘅，真係可能去到南爵咧，都淨係放一部機出。 誒、哎、係，見到淨係放飛機嗰啲，我最中意打啦。 即刻衝入去。 係打完之後咧，我都會 good job 佢嘅。 係啊，一 GJ 嘅， 擺面放生嗰啲。 係咯，難得咁有心。 係啊，冇錯啦。咁仲有冇其他嘢新手？ 誒、欸，其實咧 PVP 咧，如果新手嚟講咧，因為佢依家係每升一個 level 咧，都會有張金券噶嘛。咁其實咧對新手嚟講都係一個好快捷，即係儲金券嘅方法咯。同埋佢亦都係你開頭嗰啲 level， 即係個據點 level 好容易升嘅啫嘛。 啊，係啊，係啊。 啊，據點 level 都好緊要啊。 係啊，據點 level 咁你加咗之後又可以加多啲 friend， 又係咯，又有啲升據點嘅獎咁樣。 哇！咁你話就只 game 運營咗一年，咁有班老手喺度，如果新手唔快追上去嘅話，啲新手就好快放棄嘅。 咁呢方面營運都做得唔錯嘅。 係啊，即係你都難到新手嘅話，即係你淨係靠班老手，咁咪越嚟越少人咯。咁老手會流失。 衍生出嚟一個大家好關心或者好嬲嘅問題啦。你啲新手追得咁快，咁我老手揸住嗰扎幾個月前嘅舊卡，俾人打臉打啪啪聲喎。 係啊，我諗佢呢方面都其實我都見到有啲即係作出平衡嘅，即係譬如話你之前嗰隻天意。对于新手嚟讲，咪顶呱呱咯。但系我呢玩咗咁耐，一见到同 GP 零三一样，即刻摆落雪柜啦。 话摆到真系讨贱货噶咋？你真系我谂唔出啲咩用途咯，大佬。 系咯， 系真系冇乜用。 唉，咁就讲下而家我哋新 event 啦。而家 event 搞咩？ 就每个月嘅开发 UR 啦。 嗱，今次个开发咧就比以前难咗好多。因为咧，依家咧最大嗰个樽颈咧就系大家都讨论紧呢个二刀流沙刹比， 系 啊，冇沙刹比，冇 UR， 唔系而家你打呢个复刻嗰个紧急， 系嗰个推石仔， 今日第三日， 今日第三日，啱啱大家都有一只沙刹比啦， 系啦，即系如果你之前唔出嘅话，你之前 但你冇整两只啊嘛， 系咯，但系大家目标梗系要整晒两只啦，要加沙刹比。 嗰两个咁梗系要一对啊，人又一 对，人又一 对， 系咯，呢啲 系咯，呢啲咁出名嘅机点解唔重晒佢咧？ 系啊，但系我真系揸住一步啊，向左走，向右走。我究竟向左行呢个 S U R 溜啊，定系向右行呢个中攻沙沙比好咧？ 如果真系有用，真系我都觉得溜有用啲。 其实嗱，即系唔好讲话对有冇爱嗰啲啦。其实只溜咧，就你入。即係你入手就難啲嘅，咁你最少要抽中嗰隻抽翻嚟嗰隻 new， 你先有一再合啊嘛。但如果你睇嗰個能力上咧，其實就 new 係勁過青椒少少嘅啫，即係 10% 啦。 青椒幾多 cost 啊 ？new 幾多 cost 啊？ 廿九。 青椒29嘛。 new 咧 ？new 啊31。 唔好意思，青椒係咩機啊？ 青椒即係嗰隻殺帝嚟啊！ 殺帝嚟啊 ！Unicorn 嗰隻咧。 Unicorn， 唔係即係你講嗰隻名我知，反而你講青椒我唔知邊隻。sorry， 你講翻清楚啲，或者聽眾聽唔明我哋嗰啲即係術語。 係啊，即 係 你講翻官名。 哦，好啊，好啊。 解釋翻少少好啲，係啦，係啦。OK， 即係嗰隻咩啊？浮游飛彈嘅。 有四嚿瓜狀物體。係 啦。 嗰隻嘛。 浮游飛彈嗰隻。 我一路喺度聽青椒，我諗緊，咦，同青個青瓜盒有關係嘅。 係咯，我都諗緊意思咯，唔好意思。 OK， 即係唔係 V 嗰隻青瓜盒，唔係 V 做炮灰嘅青瓜盒啦。係啊，係啊，十二妹馬尼坦揸嗰部。 係冇錯。 十二妹係啦。 咁十二妹好明啊，大家知係邊個啦？ 係咯。嗰即係嗰隻講翻嗰隻殺大利咧，其實嗰個DPS 咧，即係個 damage per second 咧，9300左右。咁你跟住只 new 啊，9900啦，我當你咁啊，都係多 10% 啫，就唔使話哇見到嗰只 new 發曬癲，就變咗話即刻變咗神級機啊咁樣，其實勁少少嘅啫。 係啊，但佢個要求覺醒太高啦，100。 係咯， 你要揾到人上部機先得㗎。 喂，數落其實好多人咗。 嗱，一覺醒，即係你唔好攞埋，即係唔係遠攻特化啲啦。 你亦都唔好講食藥。 系咯， 食呢个药 O P 上咧，就 食 O P 啊， 压住压狗啦，其实 系啦，即系讲翻正路，唔食药，唔黑丸仔，边个可以上到呢部机？咁数啊！ 依家有啦，梗系依家嘅英雄宝啦， 英雄宝啦，系啊， 马莎咯， 但马莎， 马莎你远攻得七十嘅啫， 佢摆明系唔俾佢坐 嘅。 迪花咯，迪花你 S R， 系啦，迪花 得咯， 系啊， 白五觉醒。 加美油 SR 加美油 SR 90咋 係90咋呀咗八啲。 UR 嗰隻都冇 UR 有 S Boost 技能 係囉。同埋嗰隻波雷一囉，不過波雷一個技係特效嚟嘅。 特效。怪地。 係囉，即係你當冇技能嘅一個。 一個機師。 打石仔用囉。打石仔專用。我依家掛咗。 咁啊，你一邊沙薩比 沙薩比都係覺醒要求100啦，咁但係中攻嚟講，有邊個錯到呢？ 中攻馬沙， 即係都馬沙自己喎。係 啊， 迪花其實都得， 迪花 係水桶人嚟噶嘛， 係水桶啦，即係遠攻多少少啦，咁但係都係咯 OK 嘅。 補充一下水桶人即係咩？ 水桶人即係佢三圍。全部能力 三围全部平均啦， 近攻、中攻、远攻， 即系冇有特冇人突出啦，即系呢个冇特征就系最大特征。 系啦， 平均人 系啦，好听就叫万用，唔好听就系冇样叻。 O K， 好听就系有特征，唔好 听系得。 不但系即系我如果即系我开发唔到两边，我都会拣沙十比嗰边多啲，因为始终我觉得而家中攻机咧喺个。現存的 UR 中攻機呢其實沒有哪幾部選擇是 啊現在最多、就是那隻黑角咯即是黑 Unicorn 啦 但是那部有問題就是會暴走嘛失控嘛還有那隻呢雖然就說即是能力是很厲害的但是你始終都是一 hit 即是一擊五倍那你一是中就中殘五倍你不中就蝕曬那五倍那你變成好头痕咯，有时打 boss 嗰阵， 咪草气佢唔帮得多嘛，你得 hit， 系啊系啊， 你五下个草气又快好多噶， 同埋你控到同控唔到嘅，真系争好远。因为你好似头先大家都倾过啦，我喺而家嗰个 AA 级或者 A 级啦，我真系要控部中攻机去打呢个 S 机有加成，但系你而家中攻即系有时控制唔到，你中攻机同佢打部战舰，俾人打翻痛啲添。 系咯，激 充埋去打远机嘅专门，最紧时顶鬼住呢啲机。 就算佢暴走，我发觉佢都唔系话真系一定打觉醒最高嗰人。 啊， 我唔知佢系啲又系啲北啊，定还是系佢本身设定系咁样咧？ 咁 嗰时打好远嗰只，佢只喺度躝下，跟住又顶住啲人上嚟，佢只系打最底嗰只，之后我又要上去，跟住啲人要散开俾条路佢行。 系啊，所以即系中攻嚟讲咧，一只沙沙比其实都几好用。 咁經部同經部飯又點比？即係雖然大家能力 cos 爭好遠啦，會唔會真係代替到經部飯？ 我經部飯就唔係咁啊，經部飯 cos 低啲嘅 ，cos 廿 四 cos 中沙沙比都係好高喎，100個。 係啊，我其實咧佢即係佢個命中同埋個反應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個 blog 嗰個命中率嘅公式啦，啊雖然未 100% 證實嘅，咁其實咧。你命中同埋反應咧係同一樣嘢嚟嘅啫，即係只不過係佢夾埋咧都係最後計數都係用同一樣嘢，只不過佢拆開咗兩個， 拆咗兩個數值， 係啦，拆兩個數值， 跟住用唔同嘅成數值，跟住加埋一齊， 係啦，最後都係兩個直接加埋一齊嘅啫。咁所以咧，如果 直接反應就係， 如果你見到話，譬如沙沙比命中100，反應215咧，其實就同呢個 New 啊命中90。但是反應225呢完全一樣的。 但反應有沒有影響其他東西來迴避那些 反應是影響迴避啦。 對即是反應是影響其他一樣 東西。多少少啦都是的。 但經寶飯我有時感冒的第一就你低 cost 的就薄啦。 嗯。 第二就它線型攻擊呢你不同牛油機那麼全方位。 我想是啊就是前面咯。咁但係清卒仔都幾好用嘅經寶飯。 同埋嗰時唔使一定 lock 嗰隻嘛即係如果佢線型嗰陣時打隔離嘅話可以順便射 係囉順便 high 埋囉。 咁另外而家即係嗰個限定鋪兩位好朋友我哋嘅老馬同埋呢個寶少人類總要犯上相同的錯誤。 係啊 喂講下兩位嘅能力啦不如。即我觉得是近乎好像听啲人讲今次 SP 呢我冇隻老马呢都好难过到 咯。是老马嗰个技能呢就是呢个新智护总帅嘛。咁就是个能力就是咩呢就是 所有机师三个攻击加二十，反应加二十，同埋呢个战斗时间延长两秒。 战斗时间最紧要噶啦，你 系啊， 战斗 game over 就乜都冇啦。 系咯， 诶唔系，而家有50 GP 可以俾你， 即系可以引诱下你嘅，好似打街机咁系咁入， 咪咁一次咧。咁但系有阵时好似话今个月嘅万恶嘅 container 啊，你咁啱你开到个彩虹，我究竟俾唔俾个50 GP 好咧？ 我如果咁啱真系揿到彩虹，我会豪俾佢噶。 即系都系得一只嘅。 系咯，我攞一只够噶啦。 但你冇得入50 yen 咧，你最少食埋300 yen。400 yen 噶嘛？ 就系啊系啊，咁咪我呢啲即系小小型货金，不嬲都有啲存货 都有啲存货嘅，即系我谂大家都唔多唔少会。放下啲货仓，即系仓位咁样嘅。 咁你越玩越多，你唔放仓位好痛苦 嘅。系 咯，即系你又要谂住点抌几多时间嘥晒啦。 唔放仓位，我觉得 work 噶。你啲机要去得好密咯，即系你。 唔系，但系你有时想储嗰啲机， 你有时中意噶嘛？ 你好似 G generation， 即系讲元祖 G generation， 你唔去储嘅话，你好似冇乜。 系啊。 咁你唔通话见到，即系有时我譬如讲啊，我而家当拉药真系冇乜用啦，即系 SR 拉斯好贵嗰张啦。时间人 四， 抗系啊，彻底抗战四。咁而家讲真，实际用途都唔系话太大，我未见好耐都未见过有人用， 好耐未出过啦。 咁你唔通我真系唔中意放佢出街，或者即系食咗佢咩？ 系咯， 咁嗰张卡我都系攞翻嚟之后， 我都摆咗喺度， 好挂住噶。Vincent 以前咧，成日挂咗我呢个一定拣佢，加上个两倍拉克斯同埋嗰期嘅 UR 机，我一定拣佢咁滞。但系而家冇啦，唉， 而家冇啊！你管坐唔到部机，食药都 食药都唔掂啊！真系 食药冇咗两倍冇用噶。 系啊，咁即系所需要话你只点都要买少少仓喎，但系 系咯， 系同埋只 game 嘅好处咪就系你可以储到唔同嘅，例如我中意储一扎渣股喺度噶，我玩主张中意整一队渣股，特登就走去打，咁呢度都系可以俾你储。呢啲咁嘅卡咁当草机咁样，你唔使买咁多模型喺屋企喎。 系啦， 咁有阵时 限位望你， 加手机版、家用版之精，有时啲机话唔系话真系实力好劲，自己都会即系储下啦。 储咯，最紧要系储。 即系 game 有呢个趣味喺度啦，即系好似啊 Hitman 大咁样，有啲咩呢个海鲜队。 哦，系啊，海鲜队，海鲜队啊，都算储够六隻嘅， 即系阿卡系咪咩？查布罗四星兽， 四星兽， 嗰啲一定要储啦。 红蟹、蓝蟹，仲有新面， 系啊， 嗰啲真系要储啊嘛。 我先对啲几贵嘅咯， 照咁啊，扯得太远啦，翻翻嚟，仲有阿宝少， 吓 阿宝少，阿宝少真系唔知想点咯。 宝少嗰个就英雄咧，英雄就其实咧，就即系系咯，其实我都怪怪地， 你写错字啊 ，Ben 大哥。 觉醒啊，加30，跟住觉醒嘅即系需要觉醒嘅武器加20，同埋呢个防御加20。即系其实即系防御 level 4加呢个强化，你当觉醒 level 5咁样啦。 咁算唔算将旧人两只合体咗咧？ 但佢 cost 都贵 ，cost 16喎。 系啊， 大 你如果用迪花， 系咯，cost 四 啫， 你仲剩12出嚟，你 系咯， 其实加多个觉醒人都得噶。 系咯， 有时唔系咁计嘅，我当你六位男再坐多个男将，你都系7个人，人系有限制嘅。 但你都要睇下你 cost， 例如你如果褪咗啲 cost 出嚟，你装冇劲机都开。 系咯。 呢样嘢系啊，要大家要平衡，亦都系呢个 game 嘅趣味之处咯。有时研究一下即系点样踩 cost 又得咁多啦。 系啊，即系讲真，我觉得防御加20咧就系废嘅， 系 就系减废。 即系但系觉醒啊，即系如果你同阿玛莎比较咧，玛莎你系唔系都攻击力加20啊嘛？咁但系你变咗阿宝少就净系有觉醒要求嗰啲机师加20啫。咁同埋佢啊，觉醒加30就有啲即系有啲鸡肋咁样咯。 系啊，加30其实你都唔知多系咪多咗一支法炮嘅啫嘛。 哦，即系觉醒系加嗰、那个。 哦，觉醒咧即系系啦，会影响嘅。咁但系即系你嗰十秒期间系咪真系咁显著啊嘛？好难讲啦。 咁啊，你打 Ace 级都可能都射唔中佢。 系咯， 射唔中啦。其实你多最多100炮都好，你嗰扎字全部 miss 嘅都系冇用。 系咯。玛莎好用嘅地方咧，即系就 加攻击咧就都唔系个重点，最重要就系佢加时间两秒啊嘛。咁之前咧，你话好多时间人啦，咁佢有咩特别咧？就系、是、以前时间人咧，你嗰个技能嘅延长都会四秒噶嘛。 系啊。 咁咧变，但系咧你呢、這个技能咧就会同你士气有冲突，因为士气你系唔系都系十秒啫，同埋你譬如话你 HP 回复嗰啲嘢，你都系爆技嗰个加一下噶啫嘛。 系啊。 咁你变咗你夹硬加四秒啊，变相令到你即系、就是、变咗你爆几次技嘅机会少咗咯， 所以我一向都唔系好中意用时间嘅，因为就系我玩士气啊嘛。 即系我记得好似以前冇研究得咁深刻啦。你咁 skill 个霸咧，烧 combination 个霸，揿啊，全部技爆晒啦，爆下捞个三分一，咦点解啲输出冇晒？望一啲士气 cool down 晒，借晒皮咁样。咁跟住又未完喎，你要完咗先可以再重过。 未开始储技喎，储气喎，咁你啊？嗰啲啊，係你延長時間又有帶來一個唔好處啦。咁但係一馬沙個就淨係加時間，咁你變咗兩隻馬沙一齊咧，哇正！你又冇影響士氣，冇影響， 又可以任爆氣， 又可以加足四秒，兩個一齊。 除非真係以後即係有邪道技能係可以真係加士氣時間啦。 係咯。 你唔加士氣時間咧，就唉。 都有可能喎，即係可能下一個。角色嘅技能就系超士气， 超士气， 士气十四秒咁样。 我即系士气之加成 1.5 倍攻击力噶啦。讲你实，即系再讲啲实际啲 ，A 级或者 A 级策略。我而家仲未过到 A 级噶，我仲未执掂团添噶。 A 级嗱，咁啊最好梗系揾到个揸马沙有 UR 马沙嘅朋友啦，即系又加呢个反应，又加呢个时间。咁其实同埋咩机呢，我建议呢如果系马沙呢就一定系揸2421㗎。咁啊另外一个。 怪嗰种。 係啊，其实呢马沙本身就系中攻特化嘅，中攻105嘅。 105中攻 紧 攻 得100嘅。咁但系喺今次呢个马沙之反击嘅 SP 里面呢，中攻机就冇乜作为。 太多远攻机啦， 系啊，太多远太多远攻战舰啊，远攻 即 刻 动 啊， 等佢自己步走，佢真系瞬间换白，少咗只机咯。 啊，同埋好似冇即系冇里面嘅嗰啲 boss 或者小 boss 嘅 S 会。 冇啊，啲 S 全部都系啲杂鱼啫嘛。 杂鱼啫嘛，嗰啲特卡嗰啲啫嘛。 系咯， 嗰啲真系系啊，你搵二四即系仲快片死佢。 系啊，一爆技无视属性伤痕， 系咯， 喷几下就拜拜。 仲好过你只黑洞怪。 里边嗱，今次 SP 有啲 A 或者 A 啦，啲 boss 都系得嗰只绿鸡啦。 系只绿鸡好麻烦。 系只绿鸡 拖时间。 系只绿鸡成。 哦，牛油绿鸡。 牛油鸡嗰只成 AA 咧，成145 level 嘅，嗰只就比较麻烦啦。跟住尾二嗰个 wave 嘅阿索隆。阿索隆其实咧就好流啫，佢反应好鬼低嘅，所以你其实唔爆技都打中嗰只。 跟住最尾个波， 最尾又梗系 总帅， 总帅啦，监视点解香咗噶啦？ 诶，识嘅喎， 佢嗰关都有讲呢句噶。如果你识睇嗰啲日文， 呢个好嘢啊！ 你爆你即系打爆佢嗰阵，嗰句对白就系话诶，监视香咗咁样。 跟住后面就剩翻炸战舰啦，嗰好似五步定七步， 四五步啦， 咁就全部 L 嚟嘅。所以就留翻俾呢个。 哦，嗰只战舰，即系虽然战舰你都唔好睇少佢，都几好避嘅。如果你唔百几， 梗系百几咧， 系 咯， 系啊， 成 有多血咧， 射唔中。 所以你即系虽然话，即系呢个 SP 冇咩诶，即系冇咩 M 啊，或者即系 M 啊 M 有两只啦，冇乜 L 嘅 boss 啦，你最尾。嗰堆戰艦啊，如果你唔出二 set 二 set 咧，都打唔切 嘅。啊，同埋佢都會殺到你嗰啲 L 機啊， 係啊，係啊。 雖然隻馬沙 M 機照殺，係 咯。嗰隻馬沙反而我感覺上迴避唔係太勁嘅。次次最尾個 wave 一出咧，都係佢死先嘅，即係堆戰艦都未死啊，佢死先。 啲戰艦最麻煩，同埋如果你出 M 艦，你都要小心啲。 係啊。 M 艦今次冇 M 艦。 我自己即系自己出， 自己 啊！你如果自己出二三名只 M 舰， 系啊， 嗰扎 L 机。 哦，咁你自己嗰只海盗舰就虽然高 cost 嘅，但系脆皮啦。 系啊， 但系你要用高 cost 先装到劲嘢噶嘛。 嗯， 系啊， 不过好就即系佢今呢一关就冇啲咩机系追住只蓝打嘅，应该好多噶。 你要小心咯，你真系即系都系打呢个 SP 要小心，你唔好俾只蓝单独咯，因为始终而家。SP 是四方八面咁样出咧，唔 知话即系唔知边度走出嚟，喺后面突然间突袭， 隔一刀包围啊， 包围住 系咯系咯， 你咁啱你咁啱， 即系通常前面咁正常系前面，但系突然间喺左边右边突然闪出嚟，你避唔切，咁啊拜拜咯。 你好似平时咁啊，你有时唔想咁前进，你只蓝落单啦，咁后面啊只 你扑街啦， 啲机出嚟，咁五部 S 机或者五部 L 机咁样对准住你只蓝。 走唔到， 食晒 系啊！即系你，其实你摆佢几秒咧，你见红噶啦。 Ben 带又开多谢你咯，你又可以俾50元。 咁所以咪呢啲挑逗咯，唉，同埋而家就算见到新嘅Contender系统改咗啦，嗰啲宝箱系统改咗啦，都系好难求。 系啊，同埋佢以前咧，你 Contender 其实个雷格会show到出嚟噶。依家好似唔掃出 來， 依家佢會即係如果離開咗畫面咧，佢都有個箭嘴 啦。箭嘴以前係啲望雷達個綠色點 嘅。哦，係啊，係喎，我冇留意 啦。 依 家冇雷達。以前 係 唔會，你以前普通關先有啊，即係普通 quest 先有噶嘛，你緊急 quest 冇噶嘛。如果緊急 quest 有嘅，你撳一撳呢個士氣差全滿曬，或者機體全部回復嗰個屈機嗰啲，我諗即係佢唔會出嘅。咁而家就係有個黑色嘅宇宙，出個黑色嘅箱。 系咯， 有少少汉字 touch me， 同埋最弊咧就系依家佢嗰啲宝箱出现时间好短啊，即系你基本上一时留神咧已经唔见咗啦宝箱， 啊，同埋架缆遮住，有时遮住咗，咦，冇咗个箱嚟， 系咯， 佢会当人，即系当嗰部机先，跟住先系到个箱噶，如果机遮住咗，你就读唔到啊。 系啊，同埋即系有时。即係簡單啲關啦，自己都係撳散開，我去睇我嘅動畫，我去睇我嘅電視。而家就你即係如果有心要攞呢啲嘅話，你真係要 冇個試過， 上實咁 on 唔可以離開係嘛？ 係啊，就係、是、要你專心打機咯， 即係 work hard pay hard 咯。 係咯。咁大家有冇攞喺 SP 嗰度攞到呢個大家最想要嘅彩虹寶箱先？ 冇見過， 未見過。 有機會出啫嚇，或者大家好太過留心點樣編排你嘅隊嘅，冇留意過啦嚇。 我都係即係攞嗰啲錢嗰啲寶箱咯， 最 普通嗰啲。 錢嗰啲最耐啊嘛，紅色嗰啲有陣時都就係見到佢，跟住就消失咗咯。 但係大家係打咩關啊？而家 打 A 級同埋特級多咯。 我啊打 AA 嘅主要，但我都係未見過彩虹寶箱。 哦 ，OK， 咁其實我想知道 Contender 而家幾多錢？以前就好似400至1000蚊啦， 依家都系400蚊， 依家都系啊，一样 都系400蚊啫嘛。 固定啊， 系啊，我开两个，我啲银箱都系多800 啊，好少啫。 今时今日49，所以就未核。 系啊 系啊， 而家一铺好似 AA 级都几钱 ？AA 啊，7000啦， 7000啦，你好似咁 咯， 特级都几 千 啦， 特级4000咯， 你49箱真系赚啲。 49箱冇噶，但系嗰啲箱你先二开啫嘛， 系啊， 嗰啲先最耐。其他嗰啲啊撳唔到，唔係金箱有陣時都好嘅，多一隻機咯。 哦，係金箱就係會跌嗰一關會有嘅機嘛。 好多隻肥都好啊，係咪先？ 多隻肥咯，係啊。 係啊，咁咩？而家講咗咁耐 SP， 不如轉下另一樣大家都好關心嘅，點樣喺太平洋上面釣魚？ 釣魚呢個咧，我覺得就係。你首先要知道嗰啲卡嘅價值先啦，即係呢有啲就係嗰張卡好勁嘅，但係個當垃圾；有啲呢張卡就好垃圾，但唔知點解個當係保好高價喎。最經典呢就係咩呢，我覺得就係嗰隻SR 嘅 Wing Zero 喎，即係最第一部 map 機呢，嗰隻其實係廢到無倫啊！ 但嗰隻少啊嘛，好多人想儲翻。 係啊，就係、是、因為係咯，因為少所以有高價咯。 誒，嗰隻係 嗰隻係咪誒？ 嗰隻係 揸即嗰幅正方形嘅圖，揸住支 Twin Buster Rifle 咁樣嗰隻。我仲係講緊嗰隻。 唔係 custom 嗰隻， 係 custom 嗰個就係緊急嘅報酬嚟噶嘛，嗰隻就冇乜特別啦。 係啊，跟住。有阵时会多入闸好啊，定系多出品好啲？ 其实你如果真系想要嘅，我觉得系出品好啲啊，因为你嗰入咧，啲人会吊你价噶，你要逐次喺度试价咯。即系初头你摆一只，你觉得差唔多价嘅，咁你先试咗，如果唔得，你先再加嘢咯。或者我有时会用另外一个方法嘅，就系逼一张比佢贵嘅嘢，然之后再调转头吊翻翻嚟嘅。 哦，呢啲真系高手先啦。 我即系好似交易再交易，以慢慢上去啫，一条稻草可以换到啲好嘢翻嚟啦。 之前我就用一扎即系二 bit 啲啦嚟八粒鸡啦，咁我会用一扎 SR 去换翻嚟，或者再加啲 UR 去换翻嚟，然之后八粒鸡之后再吹就去唱翻你想要嘅人要机咁样咯。 嗯，哦，但系好 似嗰啲出货多咧，佢嗰时会反而要你啲嘢，同埋你见到个。即系人哋想要你嗰啲，你咪去搏下咯。 OK， 跟住你先再，因为你去钓人嘅话，你就可以拣噶嘛。但人你如果去入闸人咧，咁通常佢都系系啊， 系咯。你通常即系渔场交易都系三换一咁样噶嘛，即系你出一只，人哋啊入三只咁样噶嘛。 OK， 我就即系唔系话成日钓到好嘢啦。喺即系喺我自己嘅立场嚟讲，就你有即系去渔场，你肯钓咧。就有魚上嚟嘅，橫掂 Bandai 又俾六張飛你，你唔用都嘥噶啦。你唔係乜嘢狗屎垃圾，全部掉出公海咯，睇下冇嘢掉上嚟咯，冇謂嘥咁嘅機會啊嘛，係咪先？係而家好似而家你倉底裡面有白色或者有 new， 你隨時都可能掉啲好嘢翻嚟啊！我真係見人 announce 話，六部白色可以換啲例如咩莉莉娜女王啊，舊陣時嗰啲。限定 SL 卡啦，都其实都换到翻嚟。 你啊，女王其实都系贵嘢嚟噶。 你贵嘢嚟噶，你系 限定嘛？ 唔系，你啊，女王系紧急嘅 报酬 嚟嘅、啊，跌出嚟嘅嗰只。不过点解咁劲咧？就系、是、因为佢低 cost HP 回复四，同埋呢个防御特化嘛。 哦，唔系俾个星星公主超越咗咩？ 我星星公主系咯，抽出嚟，即系就系因为产量少啫。即係當然係佢係女啊，都有少少加成嘅。 真係，反而總之啦，就大家有個六張券喺度，有個即係機會就去試下啦。 係啊，同埋你可以唔係太貴嘅，你問即係類似用幾張普通嘅肥去換一張翻嚟都有得㗎。 係啊。 依期例如嗰期要啲咩機咧，你又出嗰啲肥去 bid 人嚟。 係啊。 啲逐層咁騰上去。趁張普通 SL 再去轉，有陣時啲人會唔知無理啦，加用啲貴嘢嚟 bid 你啲 SL 噶。 係啊，又或者仲有一樣嘢就係打劫。 係啦、啊，呢、這個真係漁場最有愛有恨嘅地方。 冇、啊、錯，一開槍把即刻放啲嘢，跟住你可能見到啲好嘢就即刻跌。 係啊， 係啊，咁其實就即係大家。用呢個嘢嚟，因為你 UR 卡或者你大量卡你唔可以透過 friend 嚟交易啦，因為而家 friend 好衰啦，要30日你先可以做呢樣嘢。 UR 都唔可以吹啦，就算做夠時間 friend。 咁就有啲嚇 LMT 或者其餘嗰啲過卡過號嗰啲就 過卡過號難， 即係挺而走險。 係啊， 咁結果就多謝一個唔該，咁就拉咗上嚟啦。 不過其實依家啲人都小心咗好多，即係一開始話可以。睇晒所有 offer 嗰啲人呢，即係嗰啲人又真係唔知咁就变咗用隻 UR 去入闸，咁就俾人抢咗啦。 所以你要分清楚入闸同出品。 係啦。 係啦，要留意返呢樣嘢囉。 一把吹就收唔返啦，好危险。 係啊，依家啲人都識㗎，即係你左手交右手一定係隻 UR 出品，咁你自己揀返你想要嗰个 offer。 系啊， 安全啲 bid 翻自己嗰个之后先至再。 咁其实都 暂时。唔讲，大家 系咯，都讲咗 咁多啦， 都安咗少少时间啦，系都 系啦。系啊，就系、是、我多今个礼拜多谢杰特啦，亦都多谢两位嘉宾上嚟啦。啊， okay. 最后讲多一句啫，咁就我哋 Heman 大咧，咁就佢自己个 blog 咧，我都觉得写得几好，自从日文某个 blog 冇更新之后咧，咁佢自己即系都开始写咗好多数值嘅。 而且佢寫中文啦， 同埋我哋耳睇啲，同埋有啲笑話都真係幾好笑嘅，咁就可以 笑話啦，我哋識笑翻啦， 係啦，咁啊可以睇睇參考下點樣繼續去即係做啲活動咯，同埋點樣抗衡 Bandai 啦。OK， 咁就係咁多啦嚇，咁啊多謝各位， 好多謝曬， 拜拜， 拜拜。